我是黄欢，热烈欢迎你和我一起不穿高跟鞋， 脱下疲倦的高跟鞋，赤足踩上地球花园的小台阶。 高跟鞋，你好，我是黄欢。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是来自齐秦的《火柴天堂》。这首歌的原唱其实是熊天平，背景呢是熊天平的表弟当时是骑摩托车出了车祸，然后去世。表弟是他的知音和忠实的支持者，在孤寂而又不被人理解的那段时间是他的精神支持者。熊天平写这首歌来纪念他表弟吉托埃斯，希望他在天堂不要孤单。再来听到的是范晓萱《氧气》。 晨雾越来

好好爱我，来自凤飞飞。当年真正能够称歌后的除了凤飞飞可能就是邓丽君了，两人歌艺不同，性情也是大相径庭，但是都有着崇高的江湖地位，如果可以这么描述的话。只不过邓丽君在内地的知名度太高了，而凤飞飞在内地始终好像只是一股涌动的暗流。现在我们听她的歌，像我是一片云，流水年华，还有像掌声响起等等，也都非常的感动。凤飞飞的声音是介于邓丽君和蔡琴之间，没有邓丽君的清澈甜美，也不像蔡琴那样的醇厚，但是她的歌声却非常的真实和温暖，在中音向高音的转化上更是轻松自如了。来听到五月天，你不是真正的快乐。 人群中哭着，你只想变成透明的颜色，你再也不会懵懂，我心融了，你已经决定了，认真静静的昨天在全心握着，而回忆也是铁，就是伤人，于是在手心留下秘密妈妈傻傻浅浅点点的，你不是真正的真的快乐，你的笑只是你穿的保护色，你决定不恨了，你决定不爱了，把你的灵魂关在永远锁上的躯壳。 是由吉他手怪兽、主唱阿信、吉他手石头、贝斯玛莎还有鼓手冠佑组成的。这五个大男孩为什么会这么有魅力，很多人都不明白，尤其是在看他们演唱会的时候，看到那些疯狂的粉丝，你就会觉得哦，他们的魅力真是一股魔力啊。

的时候随意一些就好，所以情绪到了自己也来两句。听歌的时候呢，没有打扰最好，因为可以天马行空，胡思乱想。关键是听歌的时候我要舒舒服服的，所以此刻我不穿高跟鞋。我是黄欢，热烈欢迎你和我一起不穿高跟鞋， 脱下疲倦的高跟鞋，赤足踩上地球花园的小台阶。 南拳妈妈的《牡丹江》里面有一句歌词给我很深的印象啊，说到不了的都叫远方，回不去的名字叫家乡，无论你走多远，你的根都是生你养你的家乡。想到自己的家乡都会想到亲人，想到家乡的山山水水，想到带给自己快乐，或者说有的时候还有一些遗憾的童年和充满激情的青春。家乡除了它固有的可爱之外，已经被注入了一些情感的内涵，这种情愫早已经是融入了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当中。 转眼一天过去，期待又在落空，静下来 些不兑现的承诺，只好跟着不快乐走，总是忘了取悦自己。